各位今天早上起来开车啊，要小心一点啊，尤其是睁大眼睛，因为真的有可能看不清前面人是谁 啊，真是。 而且今天这个天，我天哪，就感觉一出门啊，这个嗓子就有反应。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怎么接着跟我唱啊？真是，哎， 我 咱们搭档 吗？哎 no, 哎，不是一起，哎， 我就要看你 有歌同唱嘛，有难同当，啊。 来，我就看你，不，那是你的难，你知道吗？同时我的难，你知道，我们的难，所有人的难，是这样啊。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个什么样子的话题呢？哎，啊，在这样一个大雾霾天啊，咱们说点让大家开心的事情。 这天还能开心啊？ 那有能能能， 那就是发年终奖了。 哎呀， 说完真是哭了， 讨厌！ 哎，我怎么那么会挑时候啊？ 是到是该发了吗？ 差不多了，这个月底到下个月怎么也得发了。 如果有，就是能 有 没有就没有了。我本来要说啥来着，让你给我搅的，光想年终奖了。先年终奖先不提啊， 不提啊。 咱们说一说这个胖的事儿。 胖， 因为一会儿啊，我们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聊到这个这样一个话题，说不聊到这样一个新闻， 是 说是有一个小伙儿啊，每天晚上为了减肥啊，每天晚上吃水果。 哦，挺好。 哎，结果吃水果想减肥，结果吃进了 ICU。 哎呦， 他把水果当晚餐， 就天天吃水果， 吃了一个月。 然后 具体怎么回事，一会儿再跟大家说。 糖尿病了 啊！另外呢，再来说一说西北大学也开了一个班 啊， 叫胖胖班， 什么意思呀？ 就是我这个班级啊，比如说有选修课嘛 啊， 比如说有什么我选什么英语、数学什么， 啊， 不，这个叫减肥班 啊，减肥班，好， 这个班考试就直接称体重就可以了。 那这 就是为了全校的胖同学而努力得服务的。 怎么个评定法呢？就是规定男生不能超过多少公斤，女生不能超过多少公斤。 其实这个成绩都不重要 啊， 最重要的是为了让他们真的能瘦下来，因为现在的学生当中胖人也很多， 小胖都是太多了， 对吧？ 啊， 而且昨天我们聊的话题说哪个时刻你变老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可能觉得体重减不下来了，觉得 加了， 哎， 我都89了， 说是这个年龄啊， 哎，你这干嘛呀？ 说这个身体啊，也是出现了这个状况，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为了减肥 啊， 为了瘦， 嗯， 你都做过什么样子的事情？ 我年轻的时候比较疯狂，我现在还好。 哦，你还真的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 那时候真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怎么讲， 那个， 独挡一面啊。 哎呦， 你说文艺广播， 你得多胖啊，独挡一面， 缺了我怎么能行呢？ 哎呦， 电台的节目， 哦， 要我，外面的活动要我， 哎， 我的天，我就撑门面， 听见了吗？就出去接私活，接到什么？接到独挡一面，天天打着北京文艺广播的旗号，这些。 就那时候咱们活动啊，就落地活动，台内的啊，总台的呀，系列台的呀，咱们节目的呀，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那个节目， 哎，这别说这个，你说减肥啊， 每周日都得去中央广场直播呢，啊，然后减肥，我想我减了吗？哦，减了。我那个时候啊，就吃各种的减肥药，其中我记得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一种减肥话梅， 哦， 它就是一颗话梅，它不是药。所以呢，对我吸引力特别大，我就觉得我吃了一个话梅，我就能减肥。但是适得其反，哎呦，你知道吃完了以后啊，第二天呀，就厕所 那玩意儿不，哦不， 就咔咔的呀， 哦哦，那个不是那玩意儿不开胃吗？话梅 不开胃，就是你反而你觉得不饿了， 哦 啊，还一个劲儿的那什么，你知道吗？然后这第二天就快脱水了， 哦， 你站在台上你都直不起腰了， 哦，于是接的活越来越少了， 然后就败落了。 一个话梅导致的失败的一个主持人啊， 对， 好，接下来时间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说一说你为了减肥，你为了瘦，你都做过哪些事情， 是吧？有没有些特别过火的？ 没有，反正你做过什么事情，你都 可以， 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值得一说的都可以 啊， 好吧， 最好有意思点啊， 哎哎，好了，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首先来说到，即日起广大市民可为北京榜样点赞了。 还有朋友圈提前嫁女，辅导作业的家长到底在焦虑些什么？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水果当晚餐，真的可以减肥吗？小伙子吃了一个月的水果，最终住进了 ICU。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 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好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首先关注一下北京榜样的消息啊。 好，来说一下，那么日前2018年度67位北京榜样年度候选人已经产生了。我们从首都文明办获得消息，即日起呢，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启动了为期一个月的为榜样点赞网络互动活动，邀请我们的市民朋友在首都文明网、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平台为榜样点赞并留言。根据我们的了解呢，2018年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在全市是深入开展，活动在全市宣传树立了一批群众认可、社会呼唤的榜样人物，营造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文明风尚，也成为了首都地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品牌活动。北京榜样经过了层层遴选，进入市级的榜样库的榜样候选人接近了10000人，被评选表彰为北京榜样周榜、月榜和年榜人物突破了600人。那么即日起呢，到12月12号，市民朋友可以登录首都文明网、文明北京、北京榜样的微信公众号，为最终67位候选人点赞留言。 其实每次看到这些人的这个履历啊，他们的经历的时候，都觉得特别惭愧。 对， 我那天还参加了一个这个芳华老师的那个银发达人的评选，里面也有一些牛人，比如说有一位老师，这个毛新老师，他是原来就嗓子得了，小时候得了一种病，他嗓子就发不出声来了，就是这样说话。但是人家现在经过每天就是上万次的训练，每天上万次训练，现在都能唱那个美声了。 哎呦， 说话也能说出来了。哎呦，你就觉得那种奇迹呢，都是 坚强的毅力啊。 好，再来看一下啊，通州台湖公租房年底完工。那近日我们从通州台湖公租房项目获悉，目前项目一期已经封顶，预计今年年底前完工，并在明年具备交付条件，未来可以率先提供4722套房源。据了解，这批公租房房源主要分为2种面积大小、3种户型布局，其中包括大约800套开间，面积虽然只有35平方米，但是配备了厨房、卫生间，适合于一些单身新婚夫妇使用，租金压力也比较小。剩下3000多套房源都是2居室，面积大约是59平方米，套内还包括客厅、厨房和卫生间。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疫苗管理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日前在其网站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征求意见稿以及起草说明，开始为期半个月的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征求意见稿呢共11章，分别为总则、疫苗研制和上市许可、疫苗生产和批签发、上市后研究和管理、疫苗流通、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与补偿、保障措施等等。那么征求意见稿呢还妥善处理了与药品管理法等法律的关系，明确了优先适用疫苗管理法的原则。 哎，接下来我问一个事儿，蕾蕾 啊， 你能分得清葡萄跟提子吗？ 当然分得清楚了呀。 你说说葡萄跟提子怎么分？ 葡萄小，提子大呀。 那是你没吃过大葡萄。 大葡萄 有很多，大葡萄跟提子大葡萄、 哦、有玻璃球葡萄， 差不多小，差不多大小。 哦、对不起，乒乓球。不是 玻璃球葡萄、啊、 乒乓球葡萄。对， 蕾蕾，你天天在家都吃什么？ 乒乓球吧， 老子虐待你、哦、不是来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很多人都分不清这个葡萄跟提子。 哦，那怎么分呢？ 到底怎么分的啊？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葡萄和提子其实都是葡萄的果实，一般这种粒比较大，就刚才磊哥说的啊，颗粒比较大，皮儿比较厚，汁儿比较少，优质皮肉难分离，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皮肉难分离的是那个提子 一块吃呗。 哎、哦、然后就一般比较你可能不太剥不出来，但是 我籽儿都不吐。 葡萄是这样，葡萄一般就是皮儿好剥 啊。对 对吧， 为什么要剥皮儿啊？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对、啊、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你知道这对 到底土不土啊？ 就是你看你自己习惯，对吧？所以这个呢，大家这个可以作为一个简易的一个分法啊。其实蹄子本来是传统粤语口语对葡萄的称呼 哦。 由于早年进口葡萄借用了粤语的称呼，所以蹄子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语境里仅指进口品种的葡萄。 对 哦， 但是跟大家提个醒哈，葡萄营养丰富，但是也不能多吃， 哦、 每天呢大概吃200到350克、哦，也就是这个四两吧，几两、啊、四两左右吧。 哦， 这个葡萄性寒，经常便秘呀、啊，脾胃虚寒的人应该少吃。但是你最近上火了， 哦 啊，你 上在提及啊， 对，上下不通的时候，你可以吃点提及啊， 或者你那个话梅不去也可以吗？ 话梅就别提那事儿了。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像我一样，来自于台风少年。 星星睡在银河臂弯，各自闪着不同神采，唯有一颗独自呢喃，怎么才能亮得不平凡。云朵路过这片天空，变换着各样的面孔，也许在微风的眼中，他们都是自己的英雄。不做像谁一样的小孩，我只要像我一样存在。 来看看大家曾经为了减肥都做过哪些事情啊？摩草儿说了，这个话题我如果不出来刷一下存在感，那都不行啊。从高中毕业开始，就将减肥当做了我的毕生事业。 哦、 喝过某长润茶，那拉的呀，就跟高磊说的差不多啊。吃过奥曲清，一种减肥药， 没听说过 啊。说这个说是抑制食欲，但是好像并没有。尝试过各种减肥汤，比如说芹菜白煮不搁盐。芹菜白煮不搁盐， 它就是增加这个纤维素，它什么味儿都没有。 哦哦，又又 你知道吧？到了胃里以后，然后就帮助你这个胃肠消化 纤维是吧？ 哎，对，然后消化了以后还是方便排。 哎哦啊，然后说你想想，这个芹菜白煮不搁盐，连汤带菜吃下去，能好吃吗？啊，你能坚持不能呀？喝苦瓜汁儿， 直接吃苦瓜，为什么要喝苦瓜汁儿啊？直接吃苦瓜更苦。 好，30岁之前所有流行的减肥方法我几乎都试过了，就没有一个成功的，只有生完孩子以后开始健身，现在已经有马甲线了， 你看 了吧，我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法。 我还看过他马甲线，哎呦，这 人家姑娘的马甲线，你 我有他微信，他发过 哦， 你知道吗？穿着那个， 哎，一照模啊，一照模，你这事儿你可得管管啊，反正我 不是 我 这么你媳妇儿 我听不下去了， 不是我那非要看的、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看 啊！王铮铮说，王铮铮说，今天说减肥的话题，我要参与一下，这很简单，坚持运动就好。你看。跟着摩草儿一样，我特别感谢带过我的毕景成和陈波两位教练，现在他们的健身房也开业了，祝他们生意火爆。我现在工作忙，什么时间去随他们健身，但是每天运动的习惯还是保留。给你们看看我的照片，之前是个胖子，还脸上长痘， 是这样，您 现在瘦了。脸上还干净了 啊，就光拍了脸，他应该是脸瘦了啊，下半就是脸以下呢。来看一下啊，这个糖豆说了，咖啡、话梅、苹果醋，后来买了跑步机，办了健身卡，跑步机跟健身卡都用了一个月了，就把搬家跑步机就当二手货卖了，健身卡过期了啊。再后来用了一个中药包加控制饮食，意志坚定，总算也瘦了30斤。 哦呦， 现在也不是很瘦，但是原来胖的太可怕了。 哎，什么什么中药包啊？我这想尝试一下中药，好东西，你知道吗？ 哎，又来了又来了啊！你听，我前两天刚播了一个新闻，中药也不要多喝 哦， 也不要老喝啊，也有毒，是药三分毒啊。 四门三桥五排了就说了，要说胖。 那得说说我老公啊。 哦哟， 哎呀，我老公肯定在听你们的节目，我就得说说他。 哎， 曾经的他200斤呐。 哦， 我总说他那个时候肯定是250斤，他老不承认，你知道吗？为了让我老公减肥，我是各种搜集减肥攻略，什么运动减肥、节食减肥、熬包减肥啊，都试过。个人感觉吧，还是运动更靠谱。 哎， 每天督促他跑步5公里。现在他已经是100多斤的个胖子了。 哎呦，这可不简单。 对，不过一坐下来呢，还是大度如来佛。今儿正好求助一下主持人和各位减肥大人，看看怎么能够有效的减肚子呢？ 我也在等啊。 我刚刚 不是，哎， 大帅的肚子也是白胖白胖。 不是，我有个主意，是这样，你看看这个咱们说媳妇儿的这个照片， 你看 媳妇儿是不是很瘦？ 亭亭玉立的， 亭亭玉立，特别瘦。所以啊，媳妇儿给你出个主意啊，不是他媳妇儿给你出个主意啊，是这样， 你别着急， 你呢在卧室那个地方，你把你家门啊就留成一条小缝，就你能过去，以你这小身材你能过去。 哦， 哎，你反正你跟老公说，你啥时候能 进来 了？你啥时候这进卧室？哎， 你太狠了， 对不对？ 人家就不能换个卧室啊？ 换个卧室没媳妇儿啊？ 就是 他换个卧室有啥用？ 就是把媳妇儿也换过来。 哎不，哎，你就在卧室里，你每天哎，你进卧室，老公盘，哎，你看他瘦不瘦？好， 干着急是吧？ 对，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说一说减肥的那些事儿。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1118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1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0000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1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来看一下啊，引发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这个水果当晚餐，一个小伙吃了1个月的水果，住进了 ICU， 怎么回事呢？啊，这个某地有一位21岁的小伙子，嫌做晚饭太麻烦啊，他倒是不是为了胖啊， 是 近一个月都是靠水果来当晚餐，每天晚上吃个水果，感觉身体不适的他去医院检查后，竟被告知血糖超过正常人的10倍， 你看看就是糖尿病了， 得了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哎呦， 这还不是简单的糖尿病。对此呢，某权威医院营养科临床医生就表示说，用水果做代餐并不科学，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可以有效的补充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 你瞅瞅，咱们具体说一下啊，这个小伙呢叫小毛，21岁，是一个水果爱好者。在他看来呢，水果不仅能够提供日常所需营养，还能让他偷个懒儿、 哎。 早餐、中餐都在单位解决，下班回家我就吃水果啊。小毛说啊，自己平时一个人住，因为嫌做晚餐麻烦，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把香蕉、苹果、哈密瓜当晚餐。 哎， 之后就感觉身体不适的小毛去医院检查。结果就得了刚才那病，转重症监护室治疗。 哎呦， 那么什么叫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呢？就是指糖尿病患者在各种诱因的作用下，胰岛素明显不足，升糖激素不适当升高，造成的高血糖、高血酮、酮尿、脱水、电解质紊乱、代谢性酸中毒。我的妈呀，是内科常见急症之一 啊！ 这身体就完了呀！ 对， 这小伙你以后怎么结婚呢？ 哎呦，这可真是就要了命了啊！这个。那我们说啊，现在医生也给出了几个建议。第一，糖尿病患者水果一天摄入量不要高于200克。在饮食上，糖尿病患者不要任意改变餐次，做到餐食定时定量，并且根据血糖水平进行控制，可以参照蔬菜汤、素菜、肉和豆制品、米饭的顺序依次进食。也就是说，先喝蔬菜汤，再吃素菜，再吃肉，再吃豆制品， 再吃米饭， 就最后是主食呗。 啊、来这样来吃、哦、啊。那要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水果，但前提是血糖控制的比较理想的情况下、 嗯、 啊。像这个专家说了，像桂圆、火龙果、葡萄、香蕉、哈密瓜、甘蔗等含糖量比较高，所以就不能吃。啊、 对， 苹果、梨子、柑橘、柚子、猕猴桃等含糖量相对比较低，哎，大家可以在三餐之间适量的食用，每天不要超过200克。 对，那么另外呢， 减肥的人怎么办？ 减肥的人呀、啊，就更不能吃水果了呀。其实，水果含有大量的果糖，你知道吗？ 也不能说完全不能吃吧。 啊，对，就是咱们可以适量的吃，但是咱们可以多吃蔬菜。为什么呢？因为建议大家每天蔬菜的摄入量是300到500克，就是一斤左右，可以增加身体代谢，还有益于减肥，你知道吧？ 哦，吃蔬菜。我就很少吃蔬菜啊，老想吃肉、嗯， 所以你说你就是你就现在变什么样了？你就是没法，中年油腻大叔了都，肚子白胖白胖的，我的天哪！ 我大家以后注意啊，如果有机会见到高磊啊，千万一定要。就是千万注意，我发现他这个人现在开始变态了，他老盯着人家肚子看，你像还盯着人磨草儿的肚子看，现在还看我的肚子啊，妈呀，我要辞职啊！ 那天你不是站在自己直播间的墙上，完了以后垫了个脚尖，白肚子立马就露出来了，哎呦，那叫胖！ 各位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咱们就来说一说，你们为了减肥，你们为了瘦，都曾经做过哪些事情？ 是， 好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咱说说呗。 好，说一说啊，这个管斌就说了啊，在一个还未开业的健身房办了一张情侣卡。 哦呦， 本来想要锻炼健身。结果开业后只去过一次，为什么？因为媳妇儿怀孕了。 哦，这是不可抗力。 哎呀，那你这个身体就不用健身了哈、啊。然后说把卡转出去了，还挣了200块 啊。但是我觉得他可以去啊，没关系啊。 嗨， 他可以再约上一个朋友一块儿去嘛。 这减肥当时办卡的动力，估计就是来自于媳妇儿啊、哦，是吧？ 哎，但是我听好像你是不是最近也办了？ 啊，我也办了个 健身卡，也是个双人卡是吧？要、去没去啊？还没去呢是吧？准备转是吧？ 好， 哎，多少钱？可以。 好，再来看一下，周国华说了，原来胖了，时不时脚就肿瘤、 肿痛 啊，吓我一跳。 你这眼神儿大 哦，脚就肿瘤吓，估计吓了周国华一跳啊。说一查得了痛风， 哦， 后来就不敢喝啤酒、吃海鲜，爆肚卤煮了。慢慢的又瘦回来了啊！你终于找到了胖的原因。 对， 海鲜、啤酒、 肉、肥肉， 叫什么？爆肚卤煮。 对对，这些内脏都不能吃，少吃。 嗯嗯。 小豹说了，我身高1.75米， 嗯， 体重呢从197到现在稳定在135到137， 哦， 减了多少斤？197，60斤。 天哪，这好家伙， 就是要健身加控制饮食。控制饮食其实我告诉您比健身还重要， 但是这个是最难的。 对，我就不管嘴，我也去运动，蹭蹭长。 哎呦，但还有关键，你是运动是这样，高磊是一天花一个小时去运动啊，跑到健身房里去，嘿，看人家肚子啊，嘿，看完了以后， 他比我还胖。 看完了以后回家，哎，回家睡一天。你说吃一天睡一天，吃一天睡一天，你能瘦才怪。来看一下，还有那个一位叫做第五个季节的说，其实这个中药包啊。说就是那瘦瘦包吧，说每天早晚半小时敷在肚子上，我姑也敷包啊，是那玩意儿吗？ 反正我知道苗山有一个减肥包，它不是敷肚子上， 苗山啥都有， 它是贴脚心儿。 哦， 然后 你不光能看到肚子，脚心儿你都看到了，这广告。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张学友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12月14至16日连续3天开唱，请认准独家售票平台猫眼演出，打开微信钱包，点击电影演出赛事，立即预约购票。

详细。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播出。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11月3日至4日，大型原创音乐剧《凤凰阿佳与火山神》，为所有纯真之心而作，不仅仅是孩子。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1200.26美元之后呈震荡走势，最高至每盎司1205.17美元，最低至每盎司1196.19美元，最终呢是收于每盎司1200美元上方。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02.70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即日起，菜百公司全国首发猪年生肖纪念章，专业铸造，品质精良，以礼仪藏，贺岁佳品。咨询电话83520088-630，投资需谨慎。我们出发吧， 大 你要干嘛？你要打谁？是怎么着？你 不是 吓死我了？ 太讨厌了！我这个，这属于你这一下子一开始啊，我正好在看一条新闻，就是大连一方改名的那件事，然后结果就张嘴就大啊！大家好，我是大帅啊， 我们是高帅组合， 还非得把这个喊出来啊！好，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咱们来说一说，你为了瘦啊，都曾经做过什么样子的事情？ 嗯， 好不好？ 好， 咱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叫 CC 的朋友，我觉得特逗啊，这姑娘一看， 我看见了， 她说看见了吗？ 上学的时候，我是个跳高运动员 哦。 停止训练之后，我就胖到了146斤。 哎呦， 我是女生啊， 哦， 所以减肥也就成了我的当务之急。 嗯， 也是各种减肥茶，减肥药我都试过，也没见体重减下来。 那， 后来呢，就是靠晚上定量吃饭， 哦， 然后每天走路， 哦， 增加运动减了下来。 哎呦， 现在呢，我告诉大家，我身高1.72米。 哎呦， 体重108， 高挑的大美女。 结果我先生总是回忆我胖胖的样子，总觉得我还是胖点好。你说这是什么人呢？这 他可能瘦的有点大了， 1.72米。 嗯， 没有， 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楚涵1.73米，他才96斤。 这个今天早上，我觉得啊，是一个今天早上这个互动话题是一个很暴露事情的一个话题。高磊啊，你现在啊知道摩草儿的马甲线，看过我的肚子，还知道这个楚涵的身高和体重， 还知道苗山贴脚心。 哎，对对对对，苗山贴脚心减肥是吗？ 对 啊，嗯，你确定他那不是增高的？ 我一定会转达他的。 你来来来， 好像没有这个效果呀。 来，张蕊说了啊， 嗯， 要说减肥，我可有发言权 啊。 我从初二开始减肥， 嗯 啊，结婚前吃过减肥药，吃完了浑身没劲，头晕恶心，喝过番茄汁儿， 嗯， 吃完了拉的直不起腰来， 那叫番茄汁儿， 哦，番 茄叶汁儿 啊， 是一种专门减肥的东西。 我这个你也懂， 我见过，但是我没敢吃。 你跟苗山，你俩是一对儿啊？天，什么都有。 谁说我们俩是一对儿了？ 就各种减肥茶也喝过，后来就每天晚上不吃饭，每天早上上班快步走到车站20多分钟，然后保持在身高1.70米，体重108斤啊。这女孩也是108， 对，跟那个谁不是一样一样 ？CC， 对对对对，说那会儿习惯晚上不吃饭，吃了饭胃反而会胀痛。结婚后生了大娃和二娃之后呢，体重一直130多，健身房实在没时间跑，我也试过瘦瘦包啊，美容院仪器按摩也没怎么管用，原因是吃的太多，胃撑大了，越吃越爱饿，就这个胃已经大了以后。就是你再不吃，他老觉得饿。 有方法 啊？有吗？ 做手术切了一半。 去，这不建议啊，强烈不建议啊。这种，除非你是一个叫肥胖症患者 啊， 就是对对，就你已经300-400斤了啊。最近呢，每天早上鸡蛋牛奶，中午白水煮蔬菜蘸生抽，下午一个酸奶，晚上什么也不吃，坚持快1个月了，肚子都饿瘪了，体重下来了几斤。其实运动加控制饮食的方法是又管用又健康。如果没时间运动，就控制饮食。经常说少吃胃就小了，吃不下去了什么。如果总是吃撑，总是吃撑，胃就越撑越大。 对，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七分饱 啊，对， 对吧？ 就足以了 啊。 但是呢，说到减肥，我们还得说一下这条啊，我觉得真的是挺不对的。佳瑶就说了，听到这个话题必须互动。我儿子今年9岁 啊， 从他2岁开始就减肥， 他那会儿135斤， 那会儿 儿子2岁135斤， 现在118斤。这 等会儿，儿子2岁他就，是儿子2岁的时候他135斤。是吧？ 必须，我儿子今年9岁，从他2岁开始减肥。 是 哦，对对对对对，哦，对对。 你是不是也想到他儿子2岁135斤？ 所以我还得批评你。 哎，但你想想，一个2岁的孩子135斤，他再生出个是个什么来？ 对，我们家宝宝 生了个奶牛吗？ 也就20斤左右，最多了哈。然后开始减肥药、肠润茶，各种减肥的、不管用。后来扎针灸，瘦了10斤。减肥餐天天白菜、萝卜、青菜，我把市面的青菜几乎吃遍了，不管用。最后跟闺蜜在健身房泡了3月，有氧无氧一起才瘦到现在。这几年一直保持。说我的团操课也开业了，每天要是不锻炼，浑身不舒服。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锻炼起来。健身加控制饮食。 哎呦我天哪！好，咱俩给人家吓我一跳。我也在想，孩子2岁135斤哦， 巨婴也没这么的个儿啊。 对， 好， 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和我们聊一聊，说一说您为了瘦曾经做过什么样子疯狂的事情。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贺岁骰子金条、小猪多多等萌系猪年金饰，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买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11月15日至18日，世界童话名著《小王子》改编同名音乐剧《梦幻》登场，开创全龄观剧新纪元。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体育方面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进行的一场比赛，那就是18至19赛季中职篮联赛第11轮比赛正式打响。北京男篮坐镇主场迎战南京同曦男篮，依靠着双外援以及国内球员的出色表现，北京队最终主场以89-73战胜了同曦队， 2连胜了，是不是？我记得昨儿还前儿咱俩还报过， 对，又 北京国安刚刚胜过一场， 对，而且、 什么国安那个。叫什么？ 是北京国安去最后啊，他在篮球场上踢赢了南京同曦。我跟你说，哇，打得可精彩了！那边运球，这边过来啊， 巴坎布上去就一脚，我天！ 哎，他们是谁呀、啊？到底是、那个？ 就是那个北京，首钢又胜了啊！ 哦、对，首钢 取得了连胜啊！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说是说一说这个谁，这个足球的改名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大连一方刚才让我说错话的那个，大连一方，上周刚刚周末的时候刚刚保级成功。那据大连足球资深记者金山松透露说，这个大连一方啊，将会在12月份正式更名为大连万达。我觉得你以你对体育知识的了解。停留在以前那个年代，大连万达你应该比较熟吧？ 大连万达 啊， 原来好像听说过。 对啊，大连万达当年曾经拿过很多的这个冠军嘛， 对对对， 还拿过7连冠是吧？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应该是。所以呢，这一次就是万达集团又再一次接手了大连一方，也就算是就好像又回到了以前的那个，希望能创造一个大连万达时代啊。他们这边是这样一个希望， 还那么有钱呢万达 啊啊，这个就不好说了啊。好，再来说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李子君，你知道吗？ 李子君是不是花滑 花滑女神啊？ 她但是。哎呀，因为其实他的水平状态起伏不定 哦，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的成绩呢也是起伏不定，而且没有拿到特别耀眼的一些冠军呀、亚军、前三都很少。 但是你依然记住了人家啊， 美嘛，像冰上仙子一样。 对，花滑女神李子君退役了 啊？她多大啊？她 96年的。 才22就退役了， 退役了。 可是2022年应该是正打仗，就是正华当年呢。 但是是这样，他说了啊，这个他1996年出生，5岁开始滑冰，在9岁成了花样滑冰女单刘洋计划的培养人之一。09年年仅13岁的李子君在全国花滑锦标赛上一举夺冠。12年全国冬运会，李子君拿下了女单金牌，被看作中国花滑女单的未来领军人。14年李子君参加了索契冬奥会，最终获得了第14名的成绩。但是呢，他这个昨天在微博上发布消息说，宣布正式退役，结束了17年的运动生涯。 但是我看了一下，没有说具体原因，只是说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我将正式告别花滑的赛场。 嗯， 种种原因里边，我觉得 我 就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了， 这个就不要去瞎猜人家了。反正人家退役了，哎呀，我们 挺可惜的， 让我们的祝福吧啊！ 但是他之后后继好像现在真的没有人能顶上哎，女子花滑。 哦， 真的没有，你想他才在索契冬奥会上获14名 哦， 那后边的都， 哎呀，磊磊，你赶紧减肥去参加女子花滑吧，好吧？ 得嘞，行，没问题。哎，咱俩聊一个， 来，接下来的时间，我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You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you go round, but he lets you down and down and down and down, he lets you down.Everybody knows your business in this town, 'cause you can't help it, no you can't help it. And he'll tell you what you want, but you've been faking it more than once. And you keep calling me every time he's gone, like you can't help it, you can't help it. Whoa, he don't see what I see.来，大家看看，为了瘦都做过什么样疯狂的事情？陶小丽子说了，我当年为了追我老婆啊，减了30斤，怎么减的呢？天天运动，每天骑自行车大概50公里上下班。 嗯， 晚上从8点跑步到10点，穿着密不透风的衣服，3伏天一身汗。 哇， 哦，他就是为了让自己发汗， 捂痱子呢呀。 他就是为了让自己那个汗排的越多越好。 但是3伏天多容易晕呢。 哎呦，真的是，你也不怕中暑？那时候哪，这个时候那是一个 爱的力量。 那对，动物的本能， 直接拿刀片一边摸了。 说你看啊，说节食一天只吃一根黄瓜，喝蛋白质粉，最后追到了我的女神， 你看， 终于结婚了，哎，又胖回去了，哎、 又长了40斤， 又长了40斤。当年追的时候减了30斤，后来又胖了40斤。 女神真是倒了霉， 哎，真是啊。 来看看轻舞飞扬哈，说女同志就是生命不息，减肥不止。 嗯， 生完小孩我都将近150了， 哦， 吃减肥药真的不好使，没劲儿，精 神状态不好、 哎、 我试过什么呢，试过跳绳踢毽子，哎，减下来就一定要保持、 嗯、 现在我每天坚持走路，管住嘴迈开腿是最健康的。 嗯，大家听听今天早上的各位的经历啊、 嗯、 可以让你们避免走苗山的路啊，就比如说买一堆减肥的东西啊，就是来，董林说了，我生孩子的时候160斤，生完孩子啊，月子里不差盐啊， 哦， 用亚麻籽油瘦了20斤 啊、哦， 就是不掺盐，它应该指的是， 就是不放盐， 哦，应该是不吃盐这些东西， 最好也不吃糖， 哦， 就减得更快。 上班后单位食堂吃饭又太油了，又胖了，后来开始晚上不吃晚饭，又瘦了30斤，现在120斤。 哎呦， 你看看这多气质，我觉得他特像一个央视主持人，你不觉得吗？ 哎，对，好像是财经频道的， 对， 叫什么来着？ 对，特别 发型就特别像， 哎，反正我 主要是画形象 那个，这不，他忘了，想起来再说啊。 葛大爷8827说了，为了瘦，哎呦，只能通过有持续力的运动了。但是瘦下来太多之后吧，家人总说，葛大爷，你看着太瘦不好看。 那 每周走路8公里，用1个小时走路上班。天气冷了，看着路人都瑟瑟发抖，我却热得出汗，证明我身体好啊。 哦， 这确实是， 就是不，哎，这个人身体这个阳气重。 阳气重，我的天， 阳气重，哎，所以说，对， 你还是学学中医理论吧。 哦，不能叫阳气重是吧？叫什么？ 这 叫生命力旺盛。 哎，对，可以这么讲， 火力壮。哎，对， 想起来了，阳气重， 对，想起来了，差点， 我急得汗都出来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播出。第3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3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日本4季剧团首部海外授权，11月27日至12月2日，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与孩子共赴魔幻之旅。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关注一下这个一组文艺资讯啊，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日前在北京人艺菊隐剧场开幕。从即日起到12月28号，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剧目在首都12所剧场呈现39场精彩演出。北京市特别选出了8部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与在京集中示范的14部优秀剧目一起，在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上共同打造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活动。那民族舞剧《天路》、话剧《小井胡同》、评剧《藏地彩虹》等优秀现实题材作品，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方式来呈现了北京市现实题材舞台艺术创作表现上的丰富样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的话剧项目《青春之歌》日前建组，由北京人艺演员和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的师生组成演员阵容，将于12月13号到16号在龙福剧场的舞台上演。那么这部作品改编自杨沫同名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呢，曾对新中国几代年轻人的成长产生了巨大影响。 近日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出品的英国经典儿童剧《翘翘板树》建组，该剧将于12月22号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而且要连演20场。 那么随着黄金档期票房的集体静默，2018年票房大盘是突破600亿元，基本无望。 嗯， 电影市场寒冬也加剧，成为了不言而喻的事实。但即便如此，前赴后继扎堆上映的电影却没有减少的趋势。本周内呢，还将有11部电影先后上映，而这11部电影究竟能否给全年的票房数据带来冲击，我们还不得而知。 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今晚许继峰执导的浙江卫视大型系列纪录片，叫这个《西冷印社》啊，续篇《孤山路31号》将重磅来袭，用穿越历史时空的影像，创新性的拍摄手法，体味孤山背后的故事。 我们再来说一下由林超贤导演的新作《紧急救援》近日正式在厦门开机，这将是彭于晏和林超贤的第四次合作了。 嗯，另外有一个消息啊，其实是昨天刷屏了的啊，很多这个漫威迷相信也都这个关注了这条消息，那就是美国时间周一11月22号，漫威之父斯坦李去世了，享年95岁。斯坦李曾经创造过多个经典的漫威英雄角色，比如说说几个，我估计磊磊你即便再不看动画片应该也都知道啊。 谁？ 蜘蛛侠知道吧？ 知道， 对吧？还有绿巨人知道吧？ 蜘蛛侠知道， 对吧？ 绿巨人知道， 这肯定都是啊， 对对对， 漫威对吧？他被看作是彻底改变漫画世界的人，那他的死亡也是震惊了业界啊。的确是一代大师又离我们而去了啊。 嗯，是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交流，说的话题是这个，您曾经为了瘦而做过什么样子的疯狂的事情？我脾气不 好。这首歌呢叫做《毒液前来》啊，也是刚刚上映的《毒液》这部影片的中文宣传歌曲。看你想把我怎么着， 先来更正一个错误啊，刚才读错了一个字儿啊，人家不叫，我刚才是读成西冷音社了啊，它是一个三点水一个令， 嗯， 应该读西林，这个字儿应该读西林剧社，但是呢，我们的一位听众发过来说应该读宁。啊，这个到底是 再考证一下， 考证一下， 啊、 好吧， 哈， 嗯，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 好嘞， 这个、 好嘞， 好， 来看看王小拽说，2016年我开始减肥，从170斤刷到140，用了不到一年吧，每天呢7公里，再加上各种器械和略微的控制饮食，保持的还不错。戒烟的时候又胖了10来斤，但是运动量没减。后来我又喜欢上了游泳，那么今年年初参加考试拿到了水上救生员的职业证书。 哟， 现在呢我一边上班还一边做游泳教练，哇，借再接再厉，明年争取拿到更好的成绩。 这可以啊，直接把减肥都做成事业了啊。 对呀、 啊，来看一下，涛说了、你们相信吗？ 啊， 你们相信吗？ 怎么了？ 我去一次北京就胖30斤，我去一次北京就胖30斤，然后我就回上海开始减肥，减完了我再去北京，没办法，我就是喜欢北京的美食啊。您这是抽的吧？啊，就是为了来北京增肥，回上海减，可能是因为饮食习惯，上海的比较清淡。 没有，上海我告诉你，真真正正的那种 本帮菜， 对，本帮菜就是街道巷尾里的那种本帮菜，是浓油赤酱，特别的咸，而且放酱油特别的深的那种， 是吗？ 黑黑的一坨，但真香 哦！你 下 的是黑店吧？ 不是， 怎么没怎么听？ 有没有给我证明的？ 我怎么听说上海菜不是挺寡淡的？ 浓油赤酱，浓油赤酱，真的是这样啊！ 好， 嗯， 来，这个小布丁也说了，我生孩子168，月子里不吃盐 哦， 好像都是月子里不能吃盐是吧？ 是这样吗？我们没有啊， 那我们就控制一下盐吧。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真香警告，深秋十一月北京 SKP 周年庆开始啦，满千返百，十倍积分，满额有惊喜等更多活动到店发现，看好你的钱包，盯紧你的余额。十一月十五至二十五日，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日长城 探岳，秉承风尚主义设计理念，装备 4Motion 智能四驱系统，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让你从容启程征途，标记你的时代。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全新大众 SUV 途岳，以山岳气势造就德系硬朗设计，超大全景天窗尽收天地美景。现在购车尊享2年零利率，踏入途岳从容无畏。上汽大众4008201111。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郭工，和我们大家一起说一说最近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郭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呀，今天这个天儿啊已经成这个样子了，那不知道未来什么时候能够让我们再过上一个舒坦的好天气啊。 嗯，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个雾霾，就是明天早晨5点钟前后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么之后呢天气就是雾霾天气没有了，但是呢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这样的话就是说今天明天后天可能还舒坦不了。这么这具体来说呢，就是由于最近近期呢就是没有冷空气活动，这个扩散条件是越来越不利，污染物不断的积累。这个空气湿度增大，雾霾天气呢在今天达到这次过程的一个峰值阶段，处于这个大雾和空气重污染的双黄色预警中。目前本市是以及这个周边多条高速公路和6环路呢都处于一个封闭状态，而且今天白天这个能见度改善起来很慢。这个一般情况下就是说这个雾霾天气随着这个白天气温的上升呢它会有一些改善，但是今天呢一个呢就是气温上升慢，这个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积累这个污染物积累比较多，所以它改善起来很慢。这个高速公路这个封闭的时间呢是要长一些，请这个提前了解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另外的话今天这个扩散条件是非常不利的，有中度到重度的霾，要尽量的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这个采取有效的这个健康防护措施。那么这次这个雾霾天气过程呢就是说预计是明天早晨5点钟前后是有一股冷空气将影响北京，到时候呢这个污染物的浓度会明显的下降。只是那个时候呢由于空气湿度还比较大，能见度还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变化。要等到明天上午到中午这段时间的北风持续几个小时以后，这个能见度才会有明显的一个好转。 那么今天夜间呢，咱们预报的这个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降水，主要这个主要就是说这股冷空气呢，到今天后半夜呢就开始逐渐的这个影响到咱们的西部和北部地区了。这样的话，西部和北部地区呢会首先出现这个小雨天气。那么在高海拔地区，就是西部和北部的高海拔地区呢，由于气温比较低一些，这样的话有可能出现的不是雨，而是这个雨夹雪或者是雪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总的来讲，这个降水量都很小。那么未来几天这个天气的变化呢，重点就是明天白天还有降水和明后天的这个降温天气。明天这个降水呢，就是城区大概是在天亮前后开始出现这个小雨，到中午前后呢是逐渐的结束，雨量不大。那么本市的这个山区明天上午也还有这个雨夹雪或者是雪的这样天气，降水量呢也都不大，但是对交通呢可能会有一定的不利影响。关于这个降温的话，就是预计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啊，分别是8度和7度，也就是最高气温已经降到了10度以下了。气温下降是比较明显的，像今天吧，咱们预报的最高气温是13度，有可能今天这个光照条件比较差的话，可能达不到13度，但是呢达到11、12度可能有这样的高度，这样的话和明天后天的这个气温的温差呢就在4到6度之间，应该说这个降温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就是明天白天呢是有这个一个呢是有北风，再一个呢就是有雨，还有空气湿度比较大，这样的话人体感觉天气阴冷。明天的外出要特别注意这个保暖问题，这是这个咱们北京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就京津冀地区来说的话，京津冀的这个偏东偏南的地区也是大雾弥漫，这个阴霾的猖獗，很多地方这个能见度呢是在1公里甚至500米以下。那么除了京津冀，与咱们这个京津冀交界的这个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的这能见度也很差，也是有大雾天气，这样的对高速公路以及航空进出港的这个都有不利影响。那么请大家注意这个雾对交通影响的一个问题。就全国来说呢，就是下雨的地方呢不是很多，比较集中一点的是长江中下游为界的南部一些地区，降雨比较多，像这个湖南、湖北、江西以及这个西南的这个贵州。其中呢这个省会城市中呢，像长沙、武汉是有小雨，南昌有中雨，成都和贵阳啊是有小雨或者是中雨。再往南一点的有南宁啊和海口啊，还有这个就是有小雨或者阵雨的天气。那么北方呢，这个降雨呢，就是在省会城市中来说的话，就是呼和浩特是有小雨，其次呢就是兰州和西宁，是有雨夹雪，因为在冷空气的这股冷空气，就是明天影响北京的这股冷空气呢，现在已经影响到这个兰州和西宁地区了。这样的话就是说它是这个有雨夹雪的天气，那么需要注意对旅游的一个影响。另外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乌鲁木齐呢，它这个受这次冷空气的影响呢，这个气温低，天气寒冷。今天这个乌鲁木齐的最高气温是-8度，就是说最高气温是-8度。那么夜间的最低气温呢，预计是要达到一个-14度了。这样啊，就是说比北京的天气要冷得多得多，是这么个情况。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7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路面上雾霾情况比较严重。首先来关注一下受雾大影响封闭的高速公路都有哪些，分别是京哈高速白鹿至世界的双方向，京平高速南泰晤至世界的双方向，京津二高速台湖至世界的双方向，京台高速青云店至世界的双方向，京沪高速大洋房至世界的双方向，京港澳高速盐村至世界的双方向，大广高速金华寺至世界的双方向，京昆高速六环至世界的双方向，京新高速莲花滩至世界的双方向，京秦高速北京界至世界的双方向，首环高速至彩玉到世界的双方向，以及六环路的全线全部都是封闭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室内的交通情况。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6.9， 处于中度拥堵级别。首先来关注环路，东二环东直门桥到东四十条桥由北向南，西四环科丰桥到定慧桥由南向北，北五环香泉桥到肖家河桥的由西向东。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方面，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Let's go, hey! Red one, hey, hey. Shawty got that 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您曾经为了瘦而做过的那些疯狂的事情啊，咱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很多朋友都说到了一条，就是刚才说这个月子里不吃盐，所以自己瘦了， 这老令儿。 哎，那你哦，哟，还这还有老令儿？ 对，就是因为吃多了以后孩子吃，然后而且还不下奶。 哦，哟，你看。磊磊就有经验、啊、 但是我们该吃，但是就没有平时吃的那么多、 啊、所以现在孩子老齁的慌吧 哎，我说的我们家宝贝怎么那么爱喝水呢、啊？ 咸，你知道？这四哥说了，月子里不吃盐或者是很淡的盐，是因为给宝宝喂奶，宝宝不能吃咸的。老一辈都这么说，科不科学就不知道了。您看看啊， 嗯嗯， 好，来， 无所谓，其实 这个 说的怀孕，安妮就说了， 嗯， 安妮这么漂亮，都怀过孕了 啊。他不是没结婚吧？ 孕前108，人都生过了 啊！ 生孩子的时候150，你怎么比我还吃惊？孩子6斤4两，全长在我身上了、 嗯。 月子里前2周一点盐没吃， 哎呦 嚯，也不吃各种油腻的汤汤水水， 嗯， 都是白水煮蛋、全麦面包片， 哎呦， 水煮猪肝，这天哪、嗯，小米粥、水煮青菜，这样吃了2周，产后10天体重110斤，2周之后少量盐，正常吃饭，出月子我就变成106了。 哎呦，还比孕前还瘦了2斤， 你看看， 你看这，哎呀，哎，磊磊，你这什么意思 啊？ 什么叫？低谷，你看看人家， 就人家方法好科学嘛， 是啊， 好对哈，对，我们要向人学习。 哎，我听出来这个感觉了。 这半大小子怎么老是 啊？藏姐说了， 思想那么歪， 你谁歪了？没有啊啊，你谁想歪了？是谁知道啊？藏姐说了，听了一路，实在忍不住发一条。 我是属于怎么吃都不胖的，就这种人最讨厌啊，也不锻炼，吃完就躺着 出去 说生我家孩子时候只长了10多斤，不到110、啊、现在岁数大了，体重啊始终没有超过110斤，我身高1米66啊，哎呀我真不是拉仇恨，我不是拉仇恨的， 太可怕了， 我不是拉仇，哎，但是其实这种怎么吃都不胖的人是他的吸收有问题是吧， 吸收要么就肠胃 哦， 就都有关系，就是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有问题。 哎，但是人家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但也有可能是他是天生那个叫什么来了，身体的代谢率超常高，也有可能。 哦，就吃什么能夸夸就给代谢掉， 代谢去代谢，他即使不运动，他那个代谢率是常人的2倍，也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啊！ 哦、我天哪，上天赐予个这样的本事吧？来来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0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好，说一说一年一度的红叶观赏期落下帷幕。据公园管理处介绍说，今年红叶观赏期间，香山公园一共接待游客130万人次，同比增加了7%。公园首次实施网络预约购票和高峰时段限流措施，超过半数的游客提前通过网络预约购票，轻松扫码入园。公园整体的游园秩序比较良好。红叶观赏期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比较舒适的早冬天气仍然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登山观景，落叶飘单，景区内的落叶景观和秋实景观别有一番味道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属公园的落叶景观区。 嗯， 我们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市属公园呢，从2016年开始啊，开始尝试环扫景区的绿地落叶，延长观赏体验时间，打造落叶景观区，方便大家拍照嘛。也就是说，保留落叶缤纷、残荷似霜的自然美景和游园趣味。2018年的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通过微博“畅游公园”推荐落英飘零、残荷似霜景观区，邀请咱们的市民朋友呢一起去品鉴一番啦。 再来看一下，作为平谷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重要项目之一，平谷区，说到自己家乡了，这是啊，平谷区下个庄镇滨水森林公园近日正式开园。哎，你家是住哪个庄？ 我们家青羊屯儿。 我的老家狗在那个屯，我是那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 哎，有没有青羊屯的给我举个手？ 哎，好，来来来，有没有从小在这个屯里去打过高垒？ 我的天哪！ 据悉，公园位于下个庄新城中心，总面积为1500亩，其中森林面积是700亩，绿地面积635亩，道路及铺装面积65亩，水面面积100亩。种植设计以乡土植物为主，还为鸟类等野生动物提供食源和栖息场所。 哎，你看看我们平谷出来的人呢，就是一个水灵水灵的，长得就是这么好看。 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我让年华猛然一下慌乱，我让空气虽然一下酥软，整个地球悠然围着我转，我让夏凉欣然围着赞叹，我让花朵嫣然围着摇颤，我让鱼儿嫣然围着追赶，瑟瑟饱餐当然万物喜欢，我让听池怦然亮起波澜，我让 聊起梦幻，我让人们飞然聊起呐喊，哎呀妈呀天哪，怎么办怎么办这么好看。 好好来来来，这个看看啊，这个瘦了会不会让大家好看一点。但是你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发现了，有很多人就是你瘦下来了反而还会怀念你胖的时候。 对、啊、你知道吗，因为胖啊，像我们这样的胖人啊、嗯、脸上没褶子没皱纹、哦、 哎呦， 没有胡沟壑、哦、 你那都是撑开的就跟那个什么气球似的，你再吹一会儿就爆了，我跟你讲， 我愿意怎么着吧，我就不瘦。 有几位这个一听到今天的话题就特别兴奋的朋友啊、 嗯、 这个我给你找一找，说我今天这个话题我必须得参与啊，终于有我能参与话题。汤团弟就说了、 嗯、 刚上大学的时候为了减肥整整八天没吃饭、 嗯、 你是看上谁了能饿成你这个样，八天没吃饭，每天早上只有早上喝一杯黑咖啡，吃一块苏打饼，然后一整天什么都不吃，饿了就喝水、 嗯、 每天还要快走两小时啊，你还有劲儿走啊，八天晚上太饿只能早早睡觉，然后凌晨三四点又被饿醒，到了第九天早上饿醒以后实在受不了了，熬到七点去学校小卖部买了两个面包吃，不过我告诉你们这样根本没用，八天不吃饭我瘦了五斤，一开始吃又反弹了四斤，还把胃给搞坏了，现在再也不敢不吃饭了， 饭还得正常吃，你可以适当控制， 绝食减肥这绝对是不过绝对是不科学的， 而且基本上你减的都是水分、 哦、 所以它反弹特别容易和特别快 哦， 你知道吧，你看看还是咱们得找一些行之有效的、啊、 对对对对 立竿见影的方法， 这太疯狂了、这个、 山泥就教了我们一招， 嗯， 什么呢，失恋， 嗯， 赶紧跟你爱的人说拜拜、 哦、 失恋最减肥、 嗯、 都不用动嗖嗖的瘦 哦， 我告诉你，失恋俩月，我从104瘦到89。 哎呦好， 哎呦美瘦美瘦的哟，就遇到了现任老公，成功了三个月之后，我又回到了104。这就是爱的力量。 所以女人为了瘦，会不会我专门为了瘦把自己老公踢了？哎，你再跟镜头、 哎，有可能哎， 你少来，为了啥？ 倩、哎、倩， 瘦下来， 倩倩，你是不是想减肥？ 哎，你媳妇叫倩倩是吧？ 就你女朋友嘛，你可以跟她分个手、 嗯、 啊，然后呢，立马你能瘦一些，然后再让她重新追你一 遍。来来。来来， 我得劲！ 来看一下高磊，你别犯坏。你在节目当中找过自己的校友，找过自己的前女友，还找过自己 是我主动找的 吗？现在找 都是你在那嚎嚎的、哎。 你同村的玩伴也来了 啊！ 真的？ 哎、谁呀、 啊？不是，这个倒不一定跟你玩过。邢小新说了啊、 哦， 说听你们节目有一年了，我刚知道高磊是我们平谷的、哦，没想到他跟我老公是一个村的， 是吧？ 哎，你跟你老公说啊，高磊是他们、哎、 我们那个青钢屯里好多都是姓高的， 青钢屯是吧， 青阳、 哦、 青就是小青的青、 哦、 阳那个阳光的阳 哦，青阳屯 对、 哦、 里边好多姓高的呢、 哦、 虽然我、 哦、 我父亲我就不在那儿出生的了嘛、 哦、 但是我也经常回去原来小时候， 哎呦好， 但是也没准见过你老公， 哎呦一个屯的啊，好，来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一组奇闻异事。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幺幺幺八 要发了， 幺幺幺八。 11月18日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0,000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哎，龙磊说了哦、嗯，我也刚刚知道龙磊发来的这个信息，原来你们青羊屯原名高老庄， 谁说的？不是这意思， 高老庄， 都是我们老家人找我来了， 阿姨高翠兰。阿姨我错了，阿姨你打我吧啊！来看一下趣闻啊，这个新型太阳能设备可以边加热边制冷了。 我让你一边加热一边制冷，我让你打摆的，我告诉你大帅。 哎、好好。 有科学家呢日前发表在美国《焦耳》杂志上的研究显示，他们开发出了一种新型设备，在利用太阳能加热同时，可利用辐射制冷原理制冷。 哎， 在屋顶上安装这种设备，有助于节约能源。 哦，哎，你知道现在最近这两天这个科技新闻都可爆炸了， 怎么了呀？ 中国造出了新的这个，造出了一个太阳， 嗯， 能发热1亿度， 哎呦， 人造太阳。 真的呀？ 哦， 在哪儿啊？我们家楼顶啊。 你们家要真安你家楼顶啊，你就没你了。我跟你说，真的，你这个现在的高科技啊，我们说叫辐射制冷，利用了地球上物体通过热辐射的方式散热至极冷的外太空的自然现象，听懂了吗？ 没有。 哎，通常地球大气层会隔阻这个热辐射，空气呢像一条毯子包裹在我们周围，所以辐射制冷的效果不明显。但是研究人员发现，空气毯子当中有漏洞， 哦呦 啊，特定的波段的红外辐射能穿过漏洞带走热量。那这种制冷方式的优点在于不消耗电能。另外一方面呢，用太阳能加热的太阳板，已经非常常见了啊。那个负责该项目的相关负责人士呢，在最新的研究中说，他们将太阳能加热板和辐射制冷板垂直叠加放置，开发出一种可以同时又加热又制冷的设备。 哎呦，你就告诉我直接怎么省钱就完了吧，说这么半天我也没听明白什么意思，反正就是能省钱呗， 就是反正这玩意儿就是现在高科技啊。我跟你说它是这样，它是说你看制冷，就是我们的空气就像一个毯子，它包裹着我们，然后呢我们的冷气就是这怎么的？ 你别解释了，我求你了。 就带不走热量 哦， 就像一条毯子，就空气其实也有给我们有保暖功能。 就现在像今天这个雾霾天，所以我们觉得体感温度还挺热的。 所以一会儿你出去暖和暖和，好不好？反正就是高科技啊，的确是现在又能这个新型太阳能设备啊。 对， 好，咱们还说点能看得懂的啊，说说这个减肥的这个事儿，好吧？ 啊，来看看人宇说啊，我在公司门口办了个健身卡，还报了私教课 啊， 6节课之后效果明显 哦， 我长了2斤。 那你关键就长了2斤，你得去找教练啊。 那是肌肉啊， 我为什么胖了？ 那教练说那是给你增加肌肉呢。你 怎么哦，合着我长了2斤是肌肉？ 对对。后来呢？ 我属猪啊。 后来工作上有一大赛，忙的1个月就没去，教练已经不搭理我了。 嗯， 我现在减肥靠的是意念，每天心里默念，我在减肥，我在减肥，我在减肥， 都已经神到， 瘦 都已经神到了，你知道吗？啊、 所以我觉得我长这几公斤啊，长到89了，我肯定长的是肌肉 哦， 绝对的， 我相信你长的一定是肌肉，从你的头型就看出来了，天天给顶了个机关似的。 你给我出去。 花仙子说了啊，终于写完早报了，参与一下减肥话题，从来要求自己不过百啊，所以一直坚持运动。第二，从不忌口，但碳水化合物要少吃，每天不坐椅子，只坐瑜伽球。 哦， 那合着你办公室里坐的都是瑜伽球呗？ 哦，对， 就弄一球。 原来是谁来着？就是在我旁边哦，那个同事已经辞职走了，就是那个女孩，她原来坐我旁边也是天天坐那个瑜伽球， 就坐在瑜伽球上 啊。对，她那名字挺葛的。俩字 啊， 然后反正他天天坐那儿，然后我看到的结果就是他的腰背非常挺直，身材很挺拔。 哦， 他也是健身爱好者。 哦，这个管用吗？ 他觉得挺管用的，天天坐。 那我也去买个瑜伽球坐着去。 后来他走了以后，辞职了以后，哎，球怎么没了？不是， 我 真的那个球， 我回办公室找找，我回办公室找找啊， 怎么没了呀？ 来来来来来， 哎、 好，来这个。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叫什么来着？醉猫说了，哎呦喂，今儿这话题我太有发言权了。 怎么着？ 我的成长是跟减肥一路相伴过来的，什么单一食品减肥法，什么过午不食，什么不吃碳水，各种各样的方法我都试过了。但其实总结起来最管用的就是少吃多运动，不是不吃碳水，是吃慢碳。啊，又出了一个新词儿， 不懂。 妈呀，今天早上全是高科技， 快点吧。 还有就是每周最少3个小时的有氧运动，虽然一周可能也就掉1斤，但是架不住蚊子腿也有肉啊，蚊子腿也是肉啊。 对呀， 坚持下去就有用。 是，所以希望大家迈开腿，管住嘴，咱们健健康康减肥。好，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老友记》，11月21日至12月9日登陆地质礼堂。监狱剧情惊险重重，热血摇滚嗨翻全场，兄弟义气！官网购票2张6折，会员再享95折。